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是 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，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啊，又到了我哋和你说说诗嘅时间啦。今集咧，我哋请到嘉宾上嚟。 啊，今集嘉宾巴闭啦，系我最中意嘅香港诗人蔡燕培。 系蔡诗人你好。 你好，蔡诗人。 你好，你好，又同你见面啦。咁啊，今日我哋系讲咩主题呢？ 今日我哋其实主要就系讲五十年代嘅香港诗歌。 五十年代，我听廖伟棠讲咧，当其时新诗有个大爆发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即系香港新诗系一个大爆发。其实如果对比嚟讲，大陆新诗可能一个即系大悲剧，可以讲系低沉咗落嚟。系啊， 不如讲讲个原因，点解会有个大爆发咧？香港嘅新诗， 其实咧有好客观嘅原因嘅，即系时代就咗呢种诗人嘅诗嘅爆发啊。大陸嘅政局嘅變動啦，令到咧南來北往嘅詩人多咗，各種詩潮咧又好似喺香港咧揾到一個碰撞嘅地方。咁其實呢種碰撞咧，唔單止係南來北往嘅，仲有咧左翼右翼嘅碰撞啦，故國懷念故國，同埋咧呢種對所謂新嘅國家嘅期望，即係有啲左翼詩人對新嘅國家嘅期望，同埋右翼詩人對故國嘅懷念之間嘅碰撞，甚至乎咧所謂從北方帶落嚟嘅，佢哋覺得係雅嘅文化同埋香港本身有啲係俗嘅文化之間嘅碰撞，即係碰撞越多咧，其實對於文化文學係好事嚟嘅。 咁啊，蔡燕培當其時你係做緊啲乜嘢咧？五十年代嘅時候記唔記得？ 哦，咁樣，我係1953年開始學寫詩嘅。點解會歡喜寫詩咧？就因為阿黃敬熙啊，寫小説嗰個寫咗冇幾耐嘅係嘛？佢係喺培正係高我兩屆，佢係委寫嘅。咁佢成日咧就喺星島學生營地啊，就寫好多嘢。咁咧，我從而識到佢個妹，佢個妹借咗阿何其芳嘅寓言俾我睇。咁啊，何其芳嘅寓言咧有個句子係好吸引我嘅。佢話咧，長城好似一匹奔馬咁，中箭就成為石頭。哎呀，佢話即係比卡夫卡更卡夫卡，比南美洲嘅魔幻更加魔幻。咁從此咧，我係對中國發生了興趣，從此呢我就越走越深，不能自拔啦。 即係嗰陣時就啱啱就喜歡咗新詩。 仲有一個原因呢，因為喺培正母校啊，阿羅康烈教授嗰陣時就喺培正教書嘅，咁佢又特別歡喜我啦，咁佢又俾佢啲詞俾我睇，咁我仲問佢新詩點寫，佢唔知，咁但係佢第日咧就俾咗《圓曲三百首》俾我，佢就話補咗一句喎，絕版噶啦。咁啊！我突然間醒起啦，因為原曲係最接近現代嘅，係最接近現代嘅。因為你從一本文學史，我哋睇得好清楚，唐詩咧、宋詞咧，一路原曲係咁變，變係文學藝術必然嘅秩序。呢個係都厄叫文嘅事嚟嘅。 原曲咧最接近口語，最接近俗語嚇。其實最有趣，頭先我聽蔡燕培講咧，係何其芳嘅影響。其實何其芳喺嗰陣時五十年代，何其芳就等於係變咗即係沉默咗噶啦，因為佢自從咧40年代去延安之後咧，佢成個思想係好咗傾，佢去批判翻自己當年寫嗰啲現代派嘅詩，反而就寫好多啲歌頌毛澤東啊，或者歌頌政治啊嗰啲詩。咁呢個好奇怪嘅，嗰啲最勁嗰啲大陸最勁啲詩人咧，全部都被逼講唔到嘢啦，即係寫唔到詩啦，可以咁講。 但係 咧，嘅聲音咧就流傳到嚟香港喎，反而喺香港有人繼承到。咁另外同時嗰陣時有好多真正嘅南來文人嘅，即係同你喺本土受北方影響唔同，佢哋係直接喺大陸已經開始寫作噶啦，好似啊楊濟江啊、力康啊、徐虛啊，啊甚至後嚟即係受影響好，即係比佢哋年輕啲嘅舒漢成啊，咁其實呢啲都係南來文人嘅代表啦，南來詩人嘅代表。 舒漢成啊，去大陸，佢本來係香港人，去咗大陸，因為戰亂，然後再翻嚟。但是我漏了一段，我那時我還有一個就是人文學，我看到吳興華的詩，這個吳興華在我心目中，他是中國新詩運動史以來的很最重要的詩人，因為他本身是經過很多的試體，我從而就很受他影響，這是促成我走詩 兩大嘅因素就係咁。 係啊， 嗯 吳興華咧，梁文星啦，佢咧喺大陸咧又係長期被埋沒，被當係一個學者，多數係，但係唔係好多人知道佢詩寫咁好嘅，反而又係好奇怪。我嚟到香港，我發現以翠賢培有文章又提到佢，我覺得好奇怪啦。喺大陸都唔係好多人知道佢嘅詩寫得好嘅。 但係最近已經開始好多人特別注意佢，尤其是艾曉明學派。 啊， 系啊！呢个学派，因为而家佢哋嘅喺广州啊、华师啦、啊、中山大学啊咧，而家好注意我哋香港嘅文学噶。我话嗱，雅思有专访啦，潘国仁最近有一个研究我啦，写咗论文出嚟啦。 嗯，但我又想追问翻，咁当其时，譬如讲紧话南来诗人喺香港，佢哋有冇话一个好特别嘅风格嘅咧？咁样？ 嗯，其实佢哋风格咧。呢一班詩人嘅風格咧，係比較其實比較浪漫嘅，相對於我哋上兩集介紹嗰啲香港詩人嗰種比較現代派嚟講，佢哋嗰種浪漫咧體現係一種懷鄉啦，佢哋一般都好懷緬故國。喺呢個懷鄉情緒下邊咧，你寫出嚟嘅嘢咧，即係難免咧就係會軟綿綿好多噶啦。其實翠賢培嗰陣時有冇同佢哋有過接觸嘅，同啲南來詩人？ 好少。 佢哋係咪都唔多介入香港嘅生活？ 佢話唔係。佢哋譬如好似人文學，我講人文學啊，人文學就喺太子道一出嚟冇幾耐，嗰度嘅街口，嗰度嘅二樓。嗰陣時我嗰樣人文學咧，咁啊有時叫我哋啲學生啊咁啊，咁啊壓力可能好牙出噶，你哋唔好寫詩啊咁。我就點解啊？佢哋哋寫極都冇我咁好嘅。 力康咁串嘅。 係啊，我唔係詆毀佢咋，我又陰濕啊，我整蠱佢。我话郑生，佢姓郑啊，请问你今年几多岁可唔可以啊？佢我26，好啦，咁我同阿黄敬卿个妹一落咗嚟，我就话阿海伦，阿希伦，你睇住啊，26岁嘅蔡义和一定写得叻过佢，好啦，佢啲少年人嘅狂妄系咁噶啦。 詩人嘅狂妄 係啊， 反而睇佢啲詩又唔覺得佢咁狂喎。力康啲詩啊，都幾温柔嘅喎。其實佢哋都幾有野心嘅，雖然話係屬於係過客咁樣嘅身份。當然後嚟有一啲南來詩人真係離開咗香港，有啲就喺香港中流。咁其實楊仔光咧，佢最早咧就寫一大組詩關於香港，叫《香港浮雕》嘛。啊，係啦， 好詩 係啊，嗰、那個無論如何冇人敢咁樣寫一組關於香港各地。嘅景色素描咁樣嘅詩歌嚇， 詩寫第一次提出嚟嘅就係、是、好似我記憶中好似係無邪就係、是、睇杯落台，佢叫做所謂純詩啊嘛。 嗯，咁或者有冇詩可以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咧，介紹一下咧、 其實咧，我就專門揀咗佢哋咧，唔係咁懷鄉嘅詩，反而揀咗覺得咧係作為南來詩人，佢哋點樣慢慢融入到香港生活之後，去寫翻即係貼近香港人嗰陣時嘅生活嘅困境啦。啊，同埋佢哋因為喺大陸過嚟咧，佢哋都流亡過，即係對底層人民咧都幾有同情心嘅、啊、所以咧，我揀阿徐虛嘅一首叫《傳記》嘅詩，同埋舒漢成咧有一首《一家人》咧，呢兩首詩咧都係表面咧係明白如話嘅，即係用詞係好簡潔嘅，但係你又好堪咀嚼嘅，你可以聽一下先。 嗯，咁我哋首先就聽聽《傳記》先啦。 传记，徐虚，他活了80岁逝世，在70年生命中，他写了50卷诗，但是他满意的只有一首，那是70年前偶写在作文簿里，并没有赢得分数。他独身一辈子，只留下他写给女人的14000封情书，但是他只爱过一个人，而他未敢对他表示。也没有写给他一个字，他从未记日记，也没有遗嘱。他最后给朋友的信上说，他一生没有贪污，50多年奔东奔西，也赚过大钱小钱无数。他最庆幸的是，这些钱都花在吃喝嫖赌，一文也没有留到晚年，用作请医吃药，拖延无意义的生命，留恋那尘世里的苦。在他临终时，请到了牧师神父，问他有什么应该忏悔。他说80年中，父母骗他20年，师友骗他20年，书籍报刊骗他20年。在最终20年中， 他天天自己骗自己。在他降生时，他母亲肚痛了30小时。在他临死时，他只挣扎3分钟，把他用旧了的皮囊舍弃在床上不顾。在火葬场上，为他殉葬的里外有毒菌无数。他的骨灰被装在陶罐中，陶罐埋在泥土里，泥土在春天生长了青草，没有人知道地下是他的尸体。 咁啱啱听过嘅咧，呢首诗就系传记，就系徐虚嘅作品。 系传记咧，呢首诗我一睇，我即刻谂到咧，阿欧登都有一首传记，好短嘅，就系讲一个诗人嘅，一个外国诗人嘅传记。但系徐虚咧讲嘅系一个好典型嘅，即系嗰阵时一个落魄文人嘅传记。咁佢入面呢有讲佢写14000封情书俾女人啦，又写咗50卷诗啦，但系得一首满意嘅。但系最有趣嘅呢，佢话佢啲稿费嗰啲钱呢全部用喺吃血嫖赌上面喎。呢个蔡爷有冇啲咩嘢觉得佢都几真性情喎，即系虽然系一个虚构嘅诗人。 你如果讲嘅嘢，我呢赌钱啫，去澳门一本托尔斯嘅战争与和平咁咪10蚊10蚊咪摄落去。 其实徐虚首先呢，佢一直入面都喺度一种反讽嘛，不断咁样系批评紧自我批评紧啦，呢种知识分子嘅无奈啦、冷漠啦，喺呢个时代入面嘅无能为力感啦。但系最有趣，佢到最后呢，佢又有少少肯定。佢最后两句，佢话泥土在春天长了青草，没有人知道地下是他的尸体。即系虽然佢系一个咁颓废嘅一个诗人喺入面，但系又觉得佢系为呢个世界带嚟咗啲嘢嘅。 啊！呢首啊真系冇乜好似怀乡嘅味道， 冇啊，系啊，你完全系觉得系一个喺香港生活咗好多年嘅人写出嚟嘅嘢嚟噶。 吓，咁另外一首啊，廖伟棠你拣俾我哋听嘅咧，呢一首《这一家》都一样系冇怀乡味道啊嘛。 系啊，《这一家》呢首诗咧，又系属于舒翰成咧，都比较特别嘅诗嚟嘅，写得非常之含蓄，非常之短啦。但系咧，即使得呢9行诗啊。但佢入面呢就好似令我諗到呢以前古诗呢春闺梦女人啊，可怜永定河边骨，又是春闺梦女人嗰种。即係一个妈妈带住个仔喺度，佢个仔呢就发梦梦见自己呢个行船嘅父亲。但喺呢一刹那呢，佢又写到呢嗰个行船个父亲呢喺海浪上面又发紧梦，梦见佢自己嘅父亲。即係其实呢，你话呢首诗好现实主义又得，好现代主义又得。因为佢入面呢几重空间几重梦，好似我哋盗梦空间咁，一梦套一梦咁样。 咁我哋而家就可以听听呢一首舒翰成嘅《这一家》。 这一家，舒翰成。4岁的儿子在灯下睡着，身穿着父亲去年买给他的衣裳，母亲在灯下微笑望着儿子，他梦见父亲走在这城市的岸上，母亲心跳了一下，他仿佛听见一阵熟悉的敲门声响，父亲忽然醒来，要爸爸，父亲远渡重洋，今晚他思家，像昨晚一样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啱啱听过咧就舒翰成嘅作品《这一家》，咁啊蔡延培呢首诗你又觉得点咧？ 舒翰成仲有一首诗我都好欢喜嘅，又叫做《中间人》，不过系比较晚期啲，唔系好似你而家讲呢个。你个大佬讲嘅最啱嘅，又可以讲系好现实嘅，亦都可以讲咧。亦都係好現代嘅。 舒翰成其實大家可能香港讀者知道佢咧，即係佢寫小説又好出名啦，嚇都算係一個比較多獲得肯定嘅作家。其實佢小説同佢詩，你比較，你覺得你中意邊方面多啲咧？ 我冇資格講佢嘅小説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冇讀過佢嘅嘢好多。但我咁耐咧，我同阿舒翰成咧。 即係見面咧，見過一次，就係咧我去跑馬地寫馬經，佢啱啱喺利源山度出嚟放工，出去飲杯茶，我哋啱啱喺嗰個餐室就撞到，咁啊傾咗嗰隻嘢。但係蕭鴻成係一個好謙謙君子嘅人，而且啊，佢哋通常就話佢係左派啊，其實阿雅元講得最啱嘅，一個作家廣義上係左派，唔係咩？最緊要我就問佢哋佢嘅作品係點樣？係 啦， 佢嘅小説咧講起上嚟係點咧？好似係李元門之墓啊，就因為好似中國新周報精文。咁一個人就抄咗落去，抄咗佢呢本嘢，就改咗個題目，結果就得咗冠軍，結果又俾人揭發啦，又取消啊，咁就開始咧，蕭鴻成係開始真正跳躍起出嚟啦，咁啊好多人留意佢。佢通常都係寫海員嘅生活，我唔懷疑佢唔知係咪做過海員，我唔知啊。 好似這一間呢首詩入邊背景就係一個做海員嘅爸爸，佢想像即係夢入邊嘅爸爸又發緊夢。呢、這個真係好出色嘅一首詩，可以講喺咁短嘅結構入面。咁而且咧呢首咧就係、是、我又令我諗到呢個左右嘅嘢啦。佢寫嘅嘢當然係左派人好興寫嘅啦，底層啲人嘅生活啦。但係佢用嘅手法咧，又唔係左派所習慣用嗰種好白描式啊，或者咧帶有好強嘅政治口號式嘅喎、 啊。即係概念先行、 啊。係啦，佢好含蓄嘅喎。 即係唔係概念先行、 啊。所以咪寫得好咯。 不過頭先阿蔡賢培提起話《中國學生周報》啊，咁我想再問，咁其實五十年代嗰個時期，如果大家話真係想睇一啲關於新詩嘅刊物，有冇嘅咧？ 哦，好多文壇又有，不過水準又好參差啊。老實講，嗰陣時都就係大家都係起步啫， 唔係 講嗰陣時最寫得犀利咧，都就係阿昆南。昆南我哋一系叫佢王子，又叫佢做真光姑爷。佢嗰时啊，我啲真光好啲女学生好崇，好崇拜佢，唔系爆料呢个系事实。你问翻林燕妮 好啊，我哋将来会有一集咧，专门讲下昆南，可能真系揾林燕妮嚟。 佢嗰时我两个好风骚嘅，一个就系西西，我话俾你听，一个就系昆南。 哇！西西 嗰時就係男子嘅筆名，佢寫好多，我就同佢哋好熟嘅。我同男子，佢叫我做哎呀大哥，我就去寶麒麟街去探佢。佢每次探親我，就拉咗我去海心廟個防波堤度朗讀拜倫嘅詩，喺度打拍子。我嗰陣時好開心嘅，有我哋辦師隊嘅時候，又去阿黃毛邪嘅醫院度，我屋企喺度大家傾偈啊，咁啊食下飯啊。 其實係咪就係因為你頭先講係不滿意嗰陣時，其實好多雜誌都唔係咁好，所以你先辦師隊呢本雜誌。 講起上嚟就咁，係阿昆南毛邪兩個人辦嘅，係阿昆南自己同阿毛邪兩個合力辦，我哋咧就只能寫下稿。真正就係佢兩個人，好似魯恩又啊，維廉就好後期噶啦。講開又講啦，阿維廉係最細嘅一個，佢咧本來就係《中國學生周報》嘅通訊員，但阿毛邪就話：你唔好寫一啲通訊稿啦，唔該你。咁就介紹佢讀下奧登啊嗰啲書，咁結果佢又同埋三四十年代嘅大陸嗰啲書，佢一接觸到大陸嘅，所以佢自己都寫過，佢同大陸嘅四十年代詩人嘅血緣關係登過出嚟㗎，佢啲解釋好清楚㗎。 今次我哋特別想， 但 係 佢最有成就就係佢，因為佢又好勤力，佢係介乎一個咩學者與詩人之間兩種佢都有。 係啊，葉維廉同黃毛邪其實係入邊兩個異數嚟㗎嚇，佢哋唔係真正以詩為自己主業。後嚟黃毛邪又畫畫啦，成為好著名嘅畫家啦。葉維廉咧成為咗真係漢學嘅一個好重要學者，喺世界知名啦。佢好似佢嗰本《中國詩學》影響好大，唔單止對學術影響，對我哋寫詩年輕人其實影響都好大。咁佢哋兩個詩又好有意思喎，佢哋兩個詩咧，我發覺同嗰個時代嘅詩好唔一樣嘅，就係好理性，好強調嗰種理性，而且都係長篇巨著咁嘅形式。好似葉維廉嘅詩咧，好明顯有受穆旦嘅影響啦，有嗰種好抽象嘅思維喺入邊。穆旦咧就係、是、其實係四十年代咧大陸最好嘅詩人 number one 啊，絕對係。咁佢嗰個詩派叫九葉派，咁佢當時咧就喺呢個西南聯大，即係呢個流亡去昆明嘅政府嘅時候，西南聯大入邊嘅一個最重要嘅年青詩人。咁佢啲詩咧同埋佢嘅翻譯咧，對後嚟嘅人影響好大。咁我哋喺香港就可以睇到葉維廉同黃毛邪深受影響。咁其實咧，今次咧我哋就揀咗一首黃毛邪嘅詩， 1957年春，香港 一組詩嚟嘅。 係啊，咁我嚟而家聽一聽。 1957年春，香港无邪，岁月依旧的过去，尽管新希望一样从每一个单独的胸怀诞生，正如这一个春天同样的来临，带着以往的颜色，纵使大地的表象和人类的念容都有多少的变化。植物公园内，杜鹃花像火一般开放着，仿佛就是香港人的每双眼，红红地向未来直视，在密密的屋檐下，无论是努力或憧憬，到头来今日，一切都未尝依随心愿而改变。这心理上斩身的年头再不能驱使，我们加以信任而以为在前面，就是星上家的灵验话，我们仰望上天，而怀疑自己是最后的亚当。在异地以及在战争不同的谣言中，我们的彷徨早已经成为了习惯，不记得或甚至嘲笑他。每个夜晚，人人同梦着廉价的马标的美梦，唯一的寄托终然还有着其他已经不足挂齿了。一年复一年，冲掉了多少信仰，而除了金钱，没有什么能支持此地的生涯。被爱使许多事情无法再热心，空见到理想堕落了，终归无望，而河山依旧，我们也徒然惆怅。但知道自己已归根的成为公民，在这种生活的形式中日出而作，我们在高高的建筑夹缝间经过。 听过就是王无邪的作品，1957年春，香港。 这首诗的格局非常大，很宏观，很抽象，而且呢他最有意思的呢，他一面写很当下的香港，但一方面呢又去思考一些终极的问题。其实终极问题呢在香港文学不是太多人思考的，可以说。 是的，咁啊，但系咧，我哋今日个时间有限啦，廖伟棠，唯有下个星期再请阿蔡妍培上嚟同我哋倾偈啊！ 好，我哋继续倾。 咁啊，下星期再倾过啦，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